放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。 哎，我的天， 四季更替，真情不变。982，青春联盟。留住每一寸光阴。 我看